情人一场的雨，我该不该现在送你回去，不想打断你给的甜蜜，干脆就让我陪你淋雨。橘子汽水的香味飘在空气中，你嘴角的奶油看得我好心动，我和你的默契有种节奏，牵着我的心跳跟你走，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平衡养生专题节目。朋友们在收听节目当中呢，如果有一些具体的问题需要进一步了解或咨询呢，可以拨打咨询电话6618-9762 6618-9762。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健康顾问杨日居老师呢向大家介绍平衡养生方面的话题。杨老师您好。 您好，各位听众好。今天的小话题谈到一个是如何来维持我们大脑的正常的功能。跟大家介绍一下，我看见一篇材料，就是2018年的3月7号发表的国外的一个研究的报告。这个研究显示，人类记忆细胞13岁以后就停止再生。这说明什么呢？人的细胞的总数啊，并没有像从前那样说啊，人的脑细胞死了又有新细胞产生了，而是现在呢，人类的记忆细胞13岁的时候已经停止再生了。记忆细胞在13岁以后停止再生，这个呢显示人类早在13岁的时候，大脑的记忆中心一个关键的区域的新的神经细胞啊就停止成长了。研究脑之样本的这些科学家没有发现人类在13岁以后在一个齿状环中间的新的神经细胞的生长的证据。齿状环呢是海马区的一个部分，海马区呢对于这个记忆的形成啊至关重要的。这个结论呢当然是从前多少年前的发现呢是相左，就是不一样的。以往研究啊显示人类大脑的海马区的神经元在整个成年时期都会不断的自我的补充，就像很多其他的哺乳动物一样。现在科学家呢发现了在猕猴中间新海马神经元生长也会随着时间的减弱。科学家认为在有着大型脑的海豚和鲸鱼中间也缺少海马神经元再生的这个例子证据。当然呢，这个国外的研究者说，在成年人中间，齿状环牙齿的齿状态的状回过来回过去的回，齿状环中间的神经元再生不会继续或者呢急剧呢稀少。海马区神经再生的早期衰退啊，就是说提出了人类和其他物种之间齿状环功能呢如何不同的一个问题。其他物种在成年期仍可以啊再生海马的神经元的，那么人不行的。科学家使用了标记抗体来指示59个人类脑组织的样本中间的神经前体细胞和不成熟的神经元，就是科学家是通过了用标记这个抗体来指示这个表示出来，接任是59个人类脑组织样本中间的神经前体细胞和不成熟的神经元呢，实际上呢就是不能够再生的。 这些死了以后和手术以后得的样本呢，横跨这个59个人类脑组织啊，是横跨从胎儿到老年的所有的生命的阶段。在此上环中生长中的神经元数量会随着年龄增长而减少。包括生长中神经元的最老的标本来自于一个13岁的人。也就是说，人13岁以后，这个人类的记忆细胞已经开始停止再生。从18到77岁的人的脑样的标本中间没有发现年轻的神经元，也就是说明没有新的神经细胞产生。科学家还说，有趣的是水生哺乳动物海豚和鲸鱼的海马体也缺乏神经元再生的现象，也就是说稍微高等的一些哺乳动物的话也是这样。这些物种以大规模的脑长寿和复杂行为而闻名，海豚跟鲸鱼啊，是一个大规模的脑的长寿和复杂行为而闻名的，大家都知道他们是长寿动物。研究员还说，过去的研究报告了不成熟海马神经元的发现，而可能是一个错误的。因为啊，由于只是他们的标记蛋白质在人类和动物身上啊，以不同的方式工作，所以说从前的结论就是因为实验过程呢，这个标记的蛋白质在人和动物身上啊，以不同的方式啊工作。新研究表明，人类大脑一旦发育成熟，就不再增加新的神经元。那么这一份这个新的研究发表在2018年3月7号在一个周刊上头。研究和以前一些研究这是出现矛盾的。此前的研究认为人类啊的确在成年以后还有能力在神经网络中间增加新的细胞。研究人员呢几十年来啊就知道许多的动物，包括老鼠啊、金丝雀和猴子啊，有能力在生命全过程中间产生新的神经元，这一个过程被称为神经形成。那么这个呢就表示成人呢也有这种能力，尤其呢是在大脑内部和记忆有关的海马区。然而现在呢检验从14周大的胎儿到77岁老年人的59个大脑组织样本以后，研究的人发现神经元形成的速度从1岁以后大幅度的下降，在青春期以后似乎完全就出现了这个停止。所以说这个发现呢在世界范围内比较震惊。研究者说，着手开展这一个工作的时候，大家都认为啊将发现神经啊形成的一个新的证据，因为其他的团队都是这么做的。可是呢当他们在成年人的样本中间没有发现任何证据的时候，就是没有新的神经元细胞形成的话，那么确实觉得很惊讶。那么这就是我们一个科学的发展的道路。某一个论点通过实验得出来了，可能还有别的人呢一块证实了。哎，可是过了多少年以后又经过比较系统的，因为现在的这个实验它是从胎儿开始，从11周的胎儿开始一直到77岁的老年人的脑组织上头，就是这个此上环中间的就海马区的神经元是不是再生，他们在13岁的孩子身上就发现人类记忆细胞13岁以后停止再生。所以他用的这个材料的面很广，通过的这个年龄阶段也是呢很宽，所以说明啊咱们更要爱惜什么 自己的大脑了，脑神经的细胞咱们一定啊要很加注意啊，很爱惜它，因为不会再生了。 朋友们正在收听的是平衡养生专题节目，如果您有些具体问题需要进一步了解或咨询呢，可以拨打咨询电话6618-9762 6618-9762。接下来请朋友们继续收听平衡养生专题节目。 怎么说如果在日常的生活中间对于各种维生素啊咱们人体需要的氨基酸啊长量元素微量元素啊能够给一些补充呢，那么实际上啊我个人看待灵芝就是这么一个观点。咱们膳食结构各种营养元素可以得到，但是呢尤其是人老了以后，咱们脑细胞啊如果不是再生能力存在的话，那么死一个少一个。所以为什么老年人那么多人出现脑萎缩，老年人那么多人出现帕金森病，那么多人出现老年痴呆，那跟我们整个的神经系统的神经细胞的功能在下降啊。那么如果我们平时注意一下，尤其是年龄大的一些，你从四五十岁五六十岁开始把我们的膳食结构得到的这个营养元素，那可能因为各个组器官退化，那么消化吸收功能下降，得不到完完全全的那么多的人体需要的营养元素的话，那你找一个可以补充的，而灵芝呢确实是能够起这个作用。灵芝中间含有人体必需的氨基酸、维生素、长量元素、微量元素，那么这些元素进入到补充了以后，作为膳食结构以外的一个很好的补充的话，那么对于大脑维持它的一个正常的功能的发挥啊，还是能够起作用的，可以保证大脑的正常活动，这个必不可少，这有助于维持和改善大脑的功能，所以对老年人呢，大脑的帮助很大的。研究资料表明，补充了各种维生素和长量元素、微量元素，对老年人呢有更好的一个认知功能，使得自己身体健壮。坚持补充这些元素的话，细水长流啊，效果就是还是很明显呢。所以说，人的大脑衰老这是客观存在的，而现在的最新的时间最离距离最近的2018年3月7号这个发表的这个科学家的这个结论认为，咱们在人的13岁的孩子的时候，这个人类的记忆细胞就停止再生了，咱们更要爱惜自己的这个大脑细胞，来维持我们呢这一个功能。另外呢，灵芝中间除了有我们这些这个人类必须的氨基酸、维生素、长量元素、微量元素，可以供给我们大脑神经细胞供血供氧充足，使得全身大循环、小循环、微循环通畅，同时对于引起的老年人的脑血管疾病啊、心脑血管疾病啊、血压、血脂啊、血糖、血粘度、动脉硬化状况啊，得到一个改善，那么对于我们维持大脑的功能，那么我相信是在这样的有物质条件的保证下，有营养物质作为一个补充，这个时候咱们可以维持我们大脑的神经系统的功能正常。另外，灵芝还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它是抗氧化，它有抗氧化的能力。咱们抗氧化的能力啊有很多的啊，咱们维生素中间就有维生素 E、 维生素 C 还有硫辛酸，咱们还有另外酶是辅酶 Q， 这个呢灵芝中间呢同样能够起到啊我们的这个一个对于体内的一些过氧化物酶呀、过氧化这个加强过氧化物酶、过氧化氢酶、过氧化物歧化酶这些抗氧化酶的一些作用。原因是什么？因为我们人体必须的这些长量元素、微量元素，尤其是微量元素，是我们体内1000多种酶